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咁啊，第二節翻嚟啊，我講翻先頭第一節嗰個尾嗰些小嘢。你喺嗰度買得咧，你識得嗰啲人，當你唔係同啲人好熟，因為喺得當地做得，我唔理髮廊又好乜都好，做得呢啲嗰啲女咧，我當你識得啲乜嘢人都好，佢屈你60000嘅啫，攞埋嗰層樓你就攞唔走嘅，一定攞唔走。低嗰层你搬唔到翻去噶嘛？我就唔知道嗰层楼系边个个名。但系如果你攞得我60000咧，我就使10000蚊咧，你三个就喺度加入扑街。如果九几年，我使够20000咧，你就喺条河嗰度噶啦。 人 系啊，我唔使攞翻钱，我使20000，你就喺河嗰度三个。只要你我使几千蚊啫。呢三個就要走佬，嗰層樓你就攞翻。所以我點解話呢一個點心師傅咧，佢就啱啦，就去做點心，縮埋咗個廚房嗰度。其實呢、我講呢個道理啊，適合用全世界，係咪啊？香港都好，你放得我走咧，我就翻轉頭噶啦。我使得60000咧，我就使多些少，你幾個就喺條河嗰度游水都得啦。好啊。咁啊，讲完我些少嘅见解，咁啊又讲下第二个故仔。 啊，嗱，嗱，讲呢个少少先。啊，呢小姐又俾人屈，又喺大陆。广州。咁有一日咧，咁嗰个香港人咧，有一阵面即系做生意。咁啊，日头做生意，咁佢喺边度咧？就喺广州北京路嗰度，咪租嗰间酒店啊嘛。翻去沖涼，好熱，大熱天時啊嘛，咁啊翻去沖涼，我瞓下覺啦，係咪？咁啊喺入邊沖咗涼，牛記粒記，坐喺牀嗰度嚟，突然間就門拍門喎，嘣嘣嘣嘣嘣好喎， 公安查房， 啊， 係咪公安查房啊？ 未查房喎，就跟你查房喎，拍門，咁佢下意識佢就開條門啦，望一望，點鬼知出面嗰個女人嚟，使牛力係咁推，我肚痛啊，想借廁所用啊咁，我命都推開條門，一飆就飆咗入廁所，一反鎖條門喺入邊， 即係幹預，即係一男一女喺度噶咯喎， 係一男一女啦， 咁啊你牛記粒記，跟住後邊公安嚟啦， 係啦， 係咪啊？ 系啦， 我都话我 佢系咁嘅，佢入咗厕所就反锁道门，老虎临窗。咁呢度马骝啊，唔知搞边科啦， 冇符啦，冇符噶啦， 冇符啦，冇符啦吓，好啦，咁啊等佢翻出嚟啦，等佢走啦，系嘛，咁啊三蚊咪出边嗰门先，坐喺床头，咁啊等佢出嚟， 冇几耐咧， 有嘣 有嘣嘣嘣， 即系我同你可以买到，嗯， 有嘣嘣嘣， 有嘣嘣嘣，有嘣， 嗯， 啊，咁两条咧，鱼精公安系咪唔知？ 系， 啊。我揾个嘢嚟养下， 当佢老母假公安啦，系唔系？佢啲老母你当时吓到真假都唔识分啦，系咪先？总之假都当你真啦，系咪先？ 啱啦，啊，咁咧你公安查簿，梗系问一问呢个男嘅先，咁啦。 哦，例行檢查啫，睇下你有冇收藏啲咩物件啦。 攞個證據出嚟睇下，攞個證據 出嚟。啊，點解呢個廁所好似裏面有人喎？開嚟睇下啦。 開嚟睇下。 誒，跟住嗰條女一開門咧，哎呀，強姦啊，強姦啊，咁啦，係咪？可能唔係。 咁佢又同廁所門閂咗噶嘛？佢又拍一拍門，入邊有冇人出嚟咁？佢條門開啦。啊，開啦，有冇有個女人喺度啊？我衝入去廁所啊，肚痛啊嘛。喂，女人喺边点咧？点咧？我十三步， 啊，估到啦， 喊晒口， 系， 嗯， 啊，冇喊，冇喊到口，冇喊到口，铺十三步入边， 嗯， 啊，咁啊，要公安咧就分开问话， 嗯， 老凤噶啦，啊，问呢个女嘅，问呢个男嘅，吓，话呢个香港人咧，讲下咩咧？ 强奸佢几次？ 唔系强奸，剽窃， 剽咩？ 剽窃啊，即系叫鸡。 叫雞 嫖事，我哋叫召妓嘅啫喎。 咁你可以咪任你噏咯。 嫖事 即係嗰類嘢啦， 嗰類嘢啦，係啦，啱啊。 嫖事嘅，嗯，但係話叫雞咩？叫雞啦，嫖事好多人唔識噶嘛。 咁而家上面叫嫖事噶嘛？香港就叫雞啫。 召妓 啊，召妓啊，嫖事啫咁嘅嘢啫，係嘛？咁你公安就分咗兩個問話。 嗯， 佢問你個香港佬，我揀個唔係啦，我都冇做呢咁嘅嘢。我係啊，留幾粒。就底褲一身坐床頭， 仲唔係啱啱搞完嘢啦？ 係啦嚇，我問個女啊，問佢係唔係？嚇呢個型係，咁咪證據過重啦啩？ 嗯， 最緊要條女話係啫。 係啊，冇錯啦，佢話係，你話唔係，你牛幾粒幾坐床頭？ 嗰個冇得 你再話唔係，執你幾歲嘅可能？ 啊！咁啊！公安問話之後，咁梗係指證呢個香港人啦，話佢嫖窃啦，係嘛？ 嗯、 好啦，講數咯，啊嗱，你咧點點點點啊，一次過放幾多？又嗰個咪的佢翻 廣告 啊，廣告， 嗯， 啊、你又走幾長？ 係啊，起碼十年，嚇到你老母尿都飆啊！你都真係 啊，咁你係咪先嗱？你水洗係咪唔清啊？ 嗯。 咁即系如果系你咁，你点解释咧？ 冇得解释， 我使乜解释啫？我都冇做呢啲嘢嘅。 啊，你冇做啊嘛？嗰条女又剥晒噶嘛？ 我哋嗰啲好稳阵嘅，我哋嗰啲有 嗱，皮大仔，你讲埋先。 我你嗰啲有咩啊？再讲得多啊，流口风噶啦，大佬。 我哋啲牙甩晒，流晒口风噶啦。嗱，咁我又咁啊，讲到呢啲咧。我讲单我中港司机我自己亲身经历你听下， 有冇喺中港司机度讲过噶？ 冇， 要讲过唔好讲啊！ 唔会嘅，我哋好少翻转头嘅，讲俾你听下。92年我啱上路，就好似揸厂车咁，每日净喺龙岗搭平地。龙岗嗰个嗰间家私厂就龙岗皇帝，龙岗最大间厂就系佢。佢靠日本仔地震佢起家嘅做家私。咁啊，日日都系咁噶啦，就好多时咧就车嘢去到平地，落低啲牛仔布啊，各样嘢咧。 平地个地方名嚟噶。 系龙岗后边一条斜路，过咗龙岗上斜冇几远咧就平地。 嗯， 就去嗰度咧，就有阵时就去卸牛仔布，卸完牛仔布咧就落嚟装翻家私，就出香港卸货。咁啊，嗰晚咧就上到去平地。摆低架嘅车喺间厂度，我嗰架车就系嗰个平地嘅老板嘅，依间牛仔布厂、牛仔裤厂嘅老板嘅，直头我就系同间牛仔布打工，但系佢咧嗰牛仔裤厂打工，但系佢就出咗架运输车咧，就可以车埋其他货嘅，咁啊上去上边，咁啊搵下女好普通啫， 系 啊。咁啊！嗰阵时喺平地有间酒店，得好大间嘅，喺正大路边。 就梗係唔係五星咧，就幾層樓高嘅啫。唔知道如果有啲網友記得嘅咧，就我記得一個字，就個匯字。匯字即係百，係啦，百老匯個匯字。我唔記得成個名係叫乜嘢。咁啊，同嗰條女坐喺入邊，食飯咁啊，七點零八點鐘，因為嗰陣時黃江咧就。我入行啱啱入行冇几耐，就朝八晚八，就啱啱就朝八晚八。初初开咧就朝九晚五，我未上路。后屘朝八晚八，我就开始上啦。所以夜晚你走唔到，咁就喺度食饭，就见到个老细，即系牛仔布厂个老细。见到佢点咧？我喺度食饭，佢就喺高我一级，即系好似二楼咁样。饮咖啡，饮咖啡嘅，就喺个栏杆就望落嚟，同我打招呼。咁我嗰晚咧，平时我唔开房噶，嗰晚我就开房。 你嗰啲开房真系咩嚟噶？ 开房住啊！ 哦，你知香港 司机佬咧就系瞓车噶嘛？ 香港嗰啲开房啊，真系一男一女搞嘢噶嘛？ 而家都系一男一女搞嘢，我就专登开间房搞嘢嘅。 你啊？ 系。 你做乜咁有兴致嘅？ 年青咯。九几年， 九几年， 廿几年前，咁你，但系嗰日唔知点解心血来潮，嗰条女识我识佢噶，即系唔止一次噶啦，心血来潮。 哦，即系唔系随街执件嘅， 唔系随街执嘅， 即系打电话， 啊，即系 特登揾佢嚟嘅，即系食嗰番陈味嘅。 啊，冇错啊，呢句就 系牛姐， 牛姐，牛姐，冇错啦。咁啊，点样咧？嗰日唔知点解心血来潮。我上去房，咁啊每一层楼咧，入房之前咧，一定有个柜台，有个人坐喺度嘅。你几多号房喺边度？俾条锁匙你，譬如咁样啊，或者同你开房，开到房门你入去，一定有管房噶嘛，每一层都有。我好大方啊，俾廿蚊佢。有人上嚟通知我，突然间嗰晚我心血来潮，所以人有阵时好唔好彩咧，就讲你呢啲嘅，好唔好彩。你通知我，咁啊嗰日咧，咁啊搞完啦，沖涼瞓覺啦，諗住瞓覺啦，真係電話響，下低有公安上嚟，我即刻叫嗰條女著衫，走唔切嘅，上天台， 搭 lift 啊，嘣， 你下樓梯搭 lift 都冇所謂嘅，佢喺下低大堂開始上嚟啫嘛。你三四楼酒店， 喂佢嗰啲咁嘅查房啊嘛，系咪？ 系 佢老尾佢嗰啲公安系死嘅。如果我哋做公安嘅一入去啊，掹咗个电话插苏先， 人哋唔知道你哋入边咁样俾咗钱，个管方会通知佢我噶嘛？好多人，我从来都冇嘅，系嗰日心血来潮，突然间会做啲咁暗区嘅嘢，俾廿蚊人。 嗰廿蚊救翻你啦。 啊，唉，啲廿蚊真系， 即系佢真系佢又走上天台。咁班公安咧嚟到咧，所有房门都唔拍，唯独拍我间。 系咩？ 哦，冇彩。 点解啊？ 嗱，我事后就怀疑嗰个老细整鸠估我，因为。其实冇仇口噶，唔知点解嘅啫，或者可能我啊呢个司机玩下佢，跟住我就想办法放佢出嚟，等佢多谢我又唔顶啦，等佢死心塌地喺我度做嘢又唔顶，即系佢后面可能好多原因系我怀疑嘅啫。因为你系直上嚟呢间房嘅， 咁可能性好大喎、啊， 直头就上嚟呢间房。 咪咯，间间唔拍，斜拍你 个。系啦，咁我嗰次就好彩啦， 好彩啦， 嗌咗条女上天棚。我都惊噶，但系惊冇所谓噶。我间房冇人冇剩，你入嚟，我照俾嘢睇。一人一入嚟望下张床，跟住开个厕所，冇走。即系有衣柜，打衣柜冇空咧，乜都唔问，走 插埋衣柜嘅。 系啊，衣柜两道门嚟嘅。 系咯，系咯。 打开厕所冇，乜都唔问。 咁佢几多个公安？ 两三个。 有冇过喎？屌你妈拗晒头啊！ 冇 喎，喺度嘅。 我望，咁啊，跟住乜都唔问你，睇睇你嘅证件俾翻你，咁啊就冇讲过嘢。 我想他都覺得很奇怪，因為他專登上來嚼你。他看完那間房他們就落回樓，我上面又有還有房的，不想落回去。如果你上去上面天棒捉到呢，他除非爆是我的，但是如果不是你就真的執我不到，沒了條女，那做什麼？ 你真是大話夾好彩， 不是大話夾好彩，是我那人心血來潮， 省了20元所以給小費這些是對的，不給就麻煩 了。這一節是平時你做主角，今節是給我做主角。這一節就講完。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，地中海的煩惱，找啱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髮、育髮、防脫髮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